卢格兰侯爵，我一定要替公爵报仇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 可恶！ 吉尔艾斯， 指挥官，这 拉开他。 吉尔艾斯指挥官， 看他还有没有气。 指挥官， 叫医生，马上叫医生。 已经来不及了啊！ 布朗维克公爵，请你原谅我，都怪我安斯巴没用，不能替你报仇。看来要这个金发小子下地狱，恐怕还要等上几年呢。 你胡说什么？你这个白痴！ 不过我已经杀了他的左右手，献给公爵您了，您的在天之灵就等着我吧。啊！ 快拦住他！ 是毒药， 别让他吞下去。 干嘛做这种傻事？ 说不定还有另外的陷阱。马上把遗体抬出去！ 快来帮忙，把安斯巴抬出去！ 是。是抬出去。 吉尔艾斯，莱因哈特元帅， 你是不是平安无事？ 吉尔艾斯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看不见我吗？ 以后我可能没办法留在你身边继续帮你了，请你原谅我，莱因哈特元帅。 傻瓜，别胡说了，医生马上就到了，他一定会治好你的伤。等你好了之后，我们一起去找姐姐，把胜利的好消息告诉他，你说好不好？ 莱因哈特元帅， 医生马上到了，不要再多说话了。 你一定要得到整个宇宙。 我一定会的，吉尔艾斯，我们两个一起好不好？ 还有，请你转告安妮殿下，就说他的吩咐，即刻我已经全都办到了。 我不要帮你转达这句话，我不要，你自己去跟他说，我要你自己去说，我绝对不会帮你转达的，答应我，我们一起去找姐姐好不好？吉尔艾斯，你回答我，吉尔艾斯。吉尔艾斯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吉尔艾斯，你回答我，你说话呀，吉尔艾斯。 他不行了，他已经过世了。元帅，请您让他安息吧。 你骗我，米达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吉尔艾斯绝对不会扔下我一个人先走的，不会的。你快睁开眼睛，吉尔艾斯，把眼睛睁开，吉尔艾斯，吉尔艾斯，吉尔艾斯。 罗格兰侯爵的情况怎么样？ 还是老样子，一直坐着不动。不过，我怎么也没想到罗格兰侯爵居然会有这么脆弱的一面。 你错了，妙拉。如 如果这次死的是你或是我，元帅都不会这样。吉克吉尔艾斯比较特别，他比较特别一点，罗格兰侯爵就像失去半个自己一样，更何况这还是他自己的失误所造成的。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，重要的问题是以后该怎么办。 但愿罗格兰侯爵能够节哀顺变，一定要尽快恢复正常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跌入银河的深渊里，大家会跟着一起毁灭的。 那你说到底有什么办法？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元帅振作？ 你们说那个小子他会不会有什么好办法？ 哪个小子啊？ 你还想不到吗？就是人不在这的那个吗？ 你是说欧贝泰？ 是他，对。 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这件事情还不是因为那个小子太多嘴才会变成这样的。 这件事难道非得向他讨教不可吗？ 我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 要是他借这个机会要求凡事都有优先权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 我想他应该知道只有罗格兰侯爵在他才能够存在吧。如果他想借着这个机会要求更多权力，到时候我们也只有对他采取报复的手段了。 你说的对，实战部队目前还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呢。 报告，报告长官，参谋总长已经到了。 他还来的真是时候啊。 你们这些人坐在这里讨论了那么久，好像也没有讨论出什么好结论。 那是因为我们的军队里面没有排名第一第二的人才，缺乏了一个整合的角色。 请问参谋总长，您是不是有什么高见呢？ 也不能说没有 哦， 可以请罗格兰侯爵的姐姐来帮个忙啊。 你说的是格瑞华伯爵夫人，这个办法其实我们也想过。 是不是没有人敢去向他报告这件事情啊？这个任务我看就交给我吧，不过你们得帮我办一件事情。你们要帮我把杀害吉尔艾斯指挥官的凶手抓出来。 这什么意思？ 杀人凶手不就是安斯巴吗？ 安斯巴只不过是负责行凶，主谋另有其人，而且还是个大人物呢。 这点我们也知道，不过布朗维克公爵他也已经死了吗？ 我说的并不是布朗维克公爵。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？到底谁才是主谋？你说。 帝国宰相李登公爵。 参谋总长，难道你想利用这一次事件铲除异己吗？ 没错， 我不是故意要跟你唱反调了，不过你这么做根本就毫无胜算。 李登公爵这个人我们迟早都要把他除掉，我相信李登公爵方面也是一样的，他一定早就准备好要除掉罗格兰侯爵了。 如果这么做的话，不就等于故意陷害他吗？ 你们要尽快赶回奥丁逮捕李登公爵，夺取他手中的国玺，如此一来才能够确定罗格兰侯爵的独裁权。所谓的权力不在于争取他所用的手段，而是应该如何运用才能够让他正当化。 就算用上阴谋或诈术都在所不惜了。 我们应该趁机会铲除罗格兰侯爵的敌人，把权力给抢回来。 就这么决定，我们用欧贝泰的办法吧。 说的没错，如果我们还犹豫不决的话，恐怕会让敌人抢了先机啊。 大家都没有意见吧？ 是。 那么就请各舰队马上派出高速舰艇，立刻前往奥丁。 这次行动就由我跟罗塔尔来负责指挥。 两位指挥官的官阶这么高，当然应该当仁不让嘛。 麦克林、鲁兹，你们负责整合残余部队，守住秃鹰之城。 是，知道了。 吉尔艾斯指挥官殉职的消息千万不要走漏出去， 其他人继续跟进，务必要争取时间。 是。 到达奥丁大概需要20天，大家要想尽办法缩短时间。 全速前进，展示一下黑色枪骑兵舰队的速度。 这是洗刷耻辱的大好机会，千万别落在其他舰队的后面。 拖队的人别管他，随他们什么时候要到奥丁都行。 妙拉，你马上进入卫星轨道，确保住制空权。 知道了。 其他舰队一举进驻帝都，不用管地上的管制，进行强行登陆，动作快。 马上打开闸门，否则我会用炮攻。别管他，湖里郊外都好，只要能降落我们就降落。 到底搞什么鬼，居然敢飞过帝都上空，简直是无礼。放肆，你到底想干嘛？ 帝国宰相李登公爵，我们现在要逮捕你。 我犯了什么罪？ 企图行刺罗格兰元帅未遂，这件事情你就是主谋。 胡说八道，你有什么证据？ 哼，我怎么从来不知道，在我们帝国里面要给一个人定罪还需要什 么 证据。我们是特地来成全你，让你为你一向尊奉的体制陪葬，这不就是你希望的吗？把他给我抓起来。 请你别这样，你把帝国的权威当成什么了？ 所谓权威无非就是实力罢了。 上将，已经找到了，就在这里。 原来这个就是国玺。 西达小姐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。 我没事。 到底是哪来的军队啊，小姐？ 军队绝对不会突然冒出来，除了罗格兰侯爵的大军之外，谁都不会有这么庞大的军队吧。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已经来临了，虽然有点吵，不过总比死气沉沉要好多了。 元帅，帝都奥丁有消息传来，是格蕊华伯爵夫人传回来的。 你这个多嘴的混蛋，是你把吉尔艾斯的事情说给姐姐听的，对不对？ 是我说的没错。 你老是那么爱多管闲事。 不过这件事情总不能瞒一辈子吧，是吧，元帅？ 你还敢说？ 难道说你怕你姐姐？ 你胡说什么？ 如果不是的话，就请你见见她。元帅，我是绝对不可能放弃你的。你光会责怪自己，却一点都不怪我，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你。不过你不能够老是回顾过去啊，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迎向未来的话，那就表示你也不过如此。到时候宇宙落入别人手中，吉尔艾斯指挥官在天之灵也会感到难过的，不是吗？影子必须跟着光移动，如果光被挡住了，影子当然就不见了。 姐姐， 我可怜的莱因哈特，从此以后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。 不，不，不对，姐姐，我还有姐姐，是不是？姐姐，是这样吧？姐姐， 没错，莱因哈特，除了我们彼此之外，已经没有别的了。 啊， 莱因哈特，我打算搬离开你的官邸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个小房子住？ 姐姐， 我想我们两个暂时还是不要见面吧。 姐姐， 我还是不要留在你的身边，这样比较好。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，我是个只有过去的人，而你还有未来。莱因哈特，你觉得累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吧，不过目前还不是你觉得累的时候。 我明白了，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，那么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。我一定会实践我对吉尔艾斯的承诺，征服宇宙之后我会来接你的。不过在分手之前，我希望你告诉我一件事。姐姐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一直爱着吉尔艾斯？是，我一定会征服宇宙。不过想到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如果当初不要有这个念头，情况会不会不同呢？ 事情的经过欧贝泰已经都告诉我了。 是， 我一定会重重酬谢你们的功绩的。我现在要回奥丁去，安排一个人在半路上接我吧。 是，那就米达去好了。 嗯， 里登公爵一族已经都被我们逮捕了，我想请问元帅要如何处置他们。 里登身为帝国宰相，不能处以死刑，你劝他自尽好了。 遵命。那么他的家人呢？ 女人跟小孩子全都流放到边疆，十岁以上的男性处以死刑。 遵命。十岁以下的男孩子可以免除死刑吗？ 我进幼校的时候正好十岁，这个年龄还不算是个大人，用不着要他们的命。如果等他们将来长大了要找我报仇，那也无所谓。没有实力的霸主当然应该被打倒的，这一点我绝无怨言。你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有自信跟决心能够打败我，随时可以向我挑战，没关系。 元帅别开玩笑了。 元帅马上就可以离港了，关于李登家人这么处置真的没有问题吗？ 以前我们流了多少鲜血才会有今天，以后也是一样，如果再加上几滴李登家族的血，你说这整个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？ 既然元帅这么想，那好吧。 滚开，死狗！ 用不着对狗这么凶吧？ 我这辈子最讨厌狗了，我才不愿意做政府的走狗呢。 走狗？ 他们居然叫我潜到同盟内部替政府做奸细，他们居然想利用我从小就认识杨威利的这层关系。 我看这件事你大概没有办法拒绝吧。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才火大嘛。 同盟那边我已经派人在杨威利身边卧底，这样应该够了。问题是帝国这边从政治上来说不能太低估这个金发小子。 是， 所以说波代克，我要你以高级事务官身份前往奥丁任职，接近那个金发小子。 是，那副官一职呢？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接任人选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介绍给你认识。 哦， 这位是鲁伯特·盖塞林。哼，千万别被他的年轻吓倒了，不然你到了帝国恐怕不是罗格兰侯爵的对手。 哦，是。 当时情况真的好险呢。 啊， 我是说跟多留尼握手的时候，这个家伙这一次还是毫发无伤。阿姆利兹雅那一次也是一样，他先引起这场风暴，结果他要躲在这场风暴后面让自己毫发无伤，而且权力越来越大了。我只要一想到这一点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，真的太可怕了。赋予这些家伙权力的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呢？等我回过神来不禁打了一个寒颤。建立银河帝国的鲁道夫还有以前救过军事会议的那帮人，他们一定也都那么想过，他们一定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拯救世人。唉，也许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，不过让鲁道夫走上暴虐专制的统治其实是全人类赋予他的使命感，不是吗？ 你是说罗格兰侯爵也是如此吗？ 嗯。 指挥官，你的红茶凉喽。 哼，你一定在想我有红茶喝就已经很幸福了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帝国的内乱好像是已经结束了，能够像这样子悠闲地喝红茶的日子我想应该也不多才对。不晓得接下来罗格兰侯爵又要发什么牌了。 万岁！ 万岁！万岁！ 帝国万岁！ 万岁！万岁！ 这个时候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回到帝都奥丁，除了原有帝国最高司令官的职位之外又兼任了帝国宰相，实际上已经在帝国建立了独裁体制。已经殉国的吉克吉尔艾斯也被追封了帝国元帅的称号，另外还追赠帝国军三长官的封号。 吉尔艾斯，难道姐姐她来过了？ 不过她的墓碑上却只刻着我的挚友这四个字。失去的永远都追不回来了，不过我一定会继续奋斗，我会实现对你的承诺。 并且弥补自己心中的缺憾。杨威利，他到底是好朋友还是强敌？你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吗？ 宇宙历797年，帝国历488年。不管人们在做什么，银河还是刻下了永恒。 涙と愛を解き